那个答案就在歌词之间。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齐豫细想一下，这么多年他所发行的专辑真的不多。按照他个人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是否走红决定于他的诚恳态度，他有没有诚恳地去做好一件事情。齐豫自言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为唱歌而牺牲很多东西。所以齐豫的音乐作品当中有着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还有那种纯美。天籁般的声音会让人有一种过而不忘的感觉。还有人说他是歌者中的行者，他的歌应该是天籁梵音。我们再回头去说这首答案，我觉得它在我记忆当中算是一首歌词比较短的音乐作品，很特别，当然也非常的深沉和忧郁。不过提到歌词比较短的音乐作品，我立马还会想起另外一首歌曲，1996年王菲的《浮躁》，整首歌只有三句话：九月天高人浮躁，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坐在这里一起回过头去听1996年王菲的这首老歌《浮躁》，可以判定当年的王菲应该过得很愉快很幸福。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去研究这首歌，有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化的表达，也有人说是自我批评，还有人说是嘲讽诗人，我觉得都不是，不必太过复杂的想这首歌。我觉得1996年他要发行一张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专辑，可能是被拘在某一处去写歌去创造，所以显得极为平淡无聊，就这样蹦蹦跳跳 在很闲的一种状况之下，就随口哼出了几句令人不知所云的词句，所以这么简单的表达就获得了无限的快乐，然后再加上编曲后期制作，把这样的一种简单的快乐放大，那大家就可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了。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当年他写了这首歌，就莫名地创造出了一门语言，叫做王菲语。这个自言自语算是他自创的一门语言，不单单出现在了这首《浮躁》当中，后来在《想象》和《哪儿》当中都有出现。如果说1996年那张《浮躁》专辑是王菲非常成功的专辑的话，那我想问你喜欢哪一首？我除了这首《浮躁》之外，我最爱的是那首《无常》，最喜欢的是《树摇月晃》，一动一静的心态变化。终于，王菲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表达了一些对事实的评判，对自己情绪的感知。比如说，另外一句歌词叫做“喜中带忧，暗中有光，怎么度，怎么量”。是不是还有一些禅学意味在里头？不禁的会让人想起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好了，我说那么多，你怎么去凭空想象都比较难，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老歌吧，《无常》。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所说到的话题继续往下，前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无常》。听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时间一直在走，人其实随着时间也一直都在变化，生命就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回不去 就是回不去了。就算你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唯一能做的就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王平想提醒各位，有些事情想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请三思，以免自己后悔。好，这个时间想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赵雷所演唱的《理想》。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你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有一个年阳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这 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理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留心赵雷所演唱的歌词。他在1分57秒的地方又唱出一句直击灵魂的疑问，这句话是：理想今年你几岁？我在听到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竟然一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因为我总觉得理想这两个字已经在我们蹉跎的这些岁月当中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不过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倒是发现网络当中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如果是零岁，那既是燕雀之哀，又是无知之幸。如果是5岁，这是理想的一个平均寿命，它既是每个人都可以因理想而光荣的信念，又是不值得一提的那种泛滥的鸡汤。如果是30岁，在30岁时戛然而止，那终究是被生活给击败，放弃了它，还是被上天眷顾，让理想落幕，成为了现实呢？如果是80岁，那既是一世执拗死也不回头的悲剧，又是初心不忘永不凋零的炽热。在看完他的解释之后，我想问各位，你的理想你坚持了多久？你还能坚持多久？希望收集前的每一位都可以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李荣浩有理想。 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秦始皇，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秦始皇，

是周华健在200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主打歌曲《一起吃苦的幸福》。在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这首歌是描写小夫妻间的感情。”姚若龙用词写出了肉做的男人内心，而陈小霞用曲谱出了拼命的情歌灵魂。身边有人说，在他结婚最为艰苦艰难的时代，因为有周华健的这首歌，让他们最终坚持了下来。而今再回忆起来，真的是一种幸福美味的回忆。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周华健的这张专辑，周华健做专辑、筹备专辑，一般都是慢工出细活的态度。但是2003年他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个生产过程他们说就像是集中营，因为他们只在14天内一个饭店的闭关时间里面就迅速地生产出了这张专辑。他的这个迅速创作过程打破了出道以来发行的每一张专辑的时间跨度，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记录。说实话，这张专辑相当精彩，很多人都很喜欢，特别是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而我最喜欢的不是这些成品音乐作品，而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 demo， 只有1分多钟，叫做《幸福到想哭》。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 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幽蓝的光爬上了窗，我的海洋在地平线上。让我带去一个地方，一个烦恼到不了的地方，晴空蓝蓝，绿草苍苍，弥漫传说泥土的芬芳。 不错的一首 demo， 遗憾的是它没有成品，只有1分多钟。在听这个小样的时候，你仿佛可以听到他真的可以跟自己的工作伙伴去商量这首歌的音乐走向，怎么去编曲，怎么去唱。然后听完这个小样之后，我就在想，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能聊到一起的朋友帮助你，还有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工作当做事业来做，就应该是最幸福的状态。还有另外一种幸福感觉，就是在你饿的时候立马有饭吃，在你冷的时候立马有人给你拿来衣服， 这也算是一种幸福。细想想，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千万不要被自己人为的搞得太复杂了。好了，再回到这张专辑当中来，这张专辑我还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叫做《借来的安慰》。周华健唱的很凄艳，在歌曲流淌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可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见证着落英缤纷，也只是想原地兜圈，扰乱了心肺，其实只想若无其事更靠近你一些。来听借来的安慰。 就像彩虹只在雨后天空，你出现打开了一扇门，错过了站意外的美景，在雨季我却上了瘾，无法走开，直到情不自禁。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原地兜圈扰乱了心，想若无其事更靠近一些。风光明媚，爱的素颜，苦涩滋味，这借来的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一荤一素》。 日出又日落， 才使出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自己妈妈的一支音乐作品，大家都知道毛不易在出道之前是做护士的，在他面前去世的人不下百个，但是第一个在他面前去世的却是自己的妈妈。他的妈妈躺在病床上还说，我儿子每顿饭得吃一个荤菜和一个素菜，我现在这样谁来照顾他。妈妈去世之前都还在担心着自己儿子无法照顾好自己，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一荤一素的含义。在一档综艺节目现场，毛不易在说到这些揪心的往事的时候，语气其实已经很平静了，但是我却红了眼眶。生老病死，平凡人生，大家都在自己的人生长河当中会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我想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毛不易的歌总是带着一点悲伤，却又可以如此坚强而温柔地一直疗愈着我们。世间有太多事我们无能为力， 音乐或许不是最好的出口，但是它总会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些什么，温暖而坚定。 雨后晴空，玫瑰丛中，蝴蝶一路雨水飞过彩虹，芬芳随风，柔情正浓。我愿在这风里与你相逢，是否你会带着我未曾看过的色彩，装扮我长长的裙摆，是否我会有我未曾说过的言语，吐露着浪漫情怀。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芬芳一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想要提醒各位，这一生我们生而为人，所以请一定善良，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多读一点书，多看看风景，出去走一走，但愿大家一世温良，平安快乐。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孟庭苇所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一个爱上浪漫的人，一个